两点整。 美中贸易战开打，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书今天指出，这对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台商影响很大。这次美国措施主要保护高科技的智慧财产权，台湾的贸易触角很广，也有上中下游产业链，包括在中国大陆制造输出到欧美各地，或者是台湾厂商办成品输出到中国大陆再转出口，或者是反向贸易。美国可能还有后续措施，台商布局应该考量贸易战因素。吴中书分析，美国这次出手的杀伤力很大，细部冲击评估要看办法如何拟定。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不会只有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太大，短时间很难改变，川普一定很积极，可能还有后续措施。吴中书建议台湾厂商要从长远方向来看，观察产业链分布，有些厂商布局美国，有些在东南亚、中国大陆或其他地方，应该要考量美中贸易战，不能单从目前的架构布局，必须要思考整体潜在的贸易纠纷。美中贸易战开打，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指出，生产基地在台湾营运不受影响。至于美中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业的影响，台积电不评论。另一家晶圆代工厂联电指出，这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负面影响，只是影响程度目前无法估计，还要进一步观察后续情势演变。美中贸易战也波及了全球股市重挫，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2点，跌幅 1.66%， 成为10823点，成交金额145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981点，跌幅 4.55%， 2061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70点，跌幅 2.81%， 24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7点，跌幅 1.36%， 31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02点，跌幅 4.62%， 103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96点，跌幅 2.89%， 301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1点，跌幅 2.34%， 340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17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分，成交金额4亿3500万美元。日元104.80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36美元。警政署保六总队前任警官郑介旭涉嫌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检警单位侦讯的时候，他说对部没有同事吸毒，他是好奇才会吸毒，但是国安局特勤中心慎重起见，不排除其他人涉毒，下令保六第一警官队全员将近200名的警官采集毛发检验，追查有没有其他警官一队涉毒。警官一队专门负责正副总统的维安勤务，虽然政界许不是直接保护正副总统，但却让警官一队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警官涉毒受到质疑，国安局才会下令全员采集毛发检验。新北市新店区玫瑰路上的公园出了公安意外，今天中午一名57岁的黄姓工人受区公所委托外包乘吊车拆除5层楼高的椰蛋树，没有想到还没开始拆，吊车缆线断裂，吊篮倾倒90度，黄姓工人也从5层楼高重摔地面，送医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院方还在急救。这棵椰蛋树是去年因应椰蛋节设置，内为铁丝，外面铺上了绿色假草。黄姓工人中午就是要准备拆除绿草和铁丝，才搭乘吊车到最顶端。新北市劳动检查处已经到场了解事发原因。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减弱，云嘉南的空气品质转差。依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共有9个测站达到有害敏感族群的橘色警示，包括了竹山、麦寮、仑背、台西、新港、埔子、新营、安南、台南。环保署指出，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减弱，高压向东移动，风向逐渐转为偏东风，西半部地区为背风面，云嘉南和高屏的风速较弱，扩散较差，污染物容易累积。

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 Friday is coming。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宇的回心转意意意意。2点12分，欢迎你来到今天3月23号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星期五了，今天台北的天气很好， 非常好，阳光普照。 TGI Thanks God It's Friday。 但是股市非常的惨 哦。Sorry 只能说声抱歉，下礼拜再战这样子。好的，你那边天气好吗？你 OK 吗？你心情好吗？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升没错吧、欸、 今天第一个小时要干嘛？ 一周大事啦。哦，搞错了搞错了， 还要生火灭火。哎、欸，话说生火灭火，昨天晚上空镜清净机， 他跟你面交了， 面交完成，哒哒哒哒哒。 所以他真的是特别从桃园上来扛。 他不是，没有，他家他说他好像住在板桥吧？哦，对，可是他特别骑机车来，然后骑着机车来了以后，因为一开始他问我说， 那一台前面放得下吗？ 对，他一开始问我说机车放得下吗？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放得下。对，可是后来我仔细越想越，哪来这么大机车？ 他可能脚要很开吧，就他骑机车脚会变得超开这样子。 对对对，可是其实那样都放不下，所以他最后只好 背在 提着袋子，然后搭公车回家。I'm so sorry。啊、不是板桥，不是板桥，是饶河街，饶河街。 哦，饶河街那就还好，板桥真的很远， 对，太远。 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要干嘛？一周大事，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一周大事想跟我们分享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星火燎原，我热情的联盟，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 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山头浑然掩着我纯情的激动，在暖房最滚烫的节奏，无可收拾你狼心的炮轰，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张雨生的口是心非，雪芬的一周大虾第一次看周慧演唱会。 周慧 、哦、你我约就是 周慧会生气 很难唱的那个周慧，美声天后， 是 第一次跟周慧合照，然后现场的美声太震撼了、wow、周慧本人也亲民的让我觉得很难忘。 一周大事，欢迎你把你的一周大事上网留言，就是这是网吗？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我们的寻梦园来留言。 寻梦园 不是以前聊天室吗？ 哦，是 一个聊天室的概念， 也是另外一个广播节目啊，在深夜的时候。 哦，真的啊？ 对啊， 啊，很纯的吗？ 纯 哦，纯的， 纯、 哦。OK， 正伟的一周大事是明天要加班， 是 我以为大家都是下礼拜才要补班呢、欸。 嗯。 伟成的一周大事，他星期一去那个天元宫赏樱花，万紫千红挤眼樱，超级美的。 Wow！ Sana 说他买了机票，准备要去朝圣之路。天哪，是哲青走的那一条吗？ 嗯，有很多朝圣之路，有西班牙的啊，然后有卖家的啊， oh。 就看你要朝圣是哪一个。哪一个宗教的朝圣之路？ 实话说，我只从古亭九号出口到飞碟电台， 就是朝圣那个我们旁边那个什么什么庙啊？ 哦，地府阴公庙。 对。 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如此短暂的情缘，看 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 茱莉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小狗的一周大事，好累拜哦，我就要去日本看樱花喽！哇，感觉我不知道现在樱花是不是已经快满开嘞？原本四月初可能春节要去看的人都会有点紧张，怕谢得很快。 是， 希望你可以顺利看到。人杰的一周大事，今天。原选择权价外变成价内了，这句话可以帮我用翻译举弱吗？ 翻译举弱就是，譬如说，现在假设呢，就是我们的指数是一万点， 哇， 好， 要破一万点啦！ 就是假设是一万点， 嗯， 哇，这个很难用很三言两语解释。然后呢，就是现在价位就是一万点， 嗯， 原选择权就是离这个价位很远的地方。 那是高于它还是低于它，还是都可以？ 高于跟低于都可以，可能是一万 四千、 一万零两百、一万零三百，或是九千七、九千六，这些都算远价位。 这样就像这样就算远了， 差了两三百点，很蛮多的耶。 哦，那变成价内了，就是 变价内的意思是，如果现在如果是价内的话，它的价格比较高；如果是价外的话，价格比较低。 嗯， 所以原本呢，就是有很多人玩选择权的话，就会投一个很远的远价位，因为那时候你用很便宜的钱就可以买到。 嗯， 可是你就赌一个可能性，它会到那个地方，它就会它价格就会变很高，可能会涨个十几二十倍、 哦、 四五十倍都有可能。 难怪它的结论是可以出国去玩咯、 嗯、恭喜恭喜 ！Amy 晚上要学散打，第一次上课、哦，我希望我做得好， 加油！ 哇，这个。这三个字我都认得， 但是都念不出 来。不是我突然乍念，我居然就是会卡住哎、 欸。哪一个？ 萧窗 松是他明天可以？ 为什么三个组在一起我就会卡住呢？ 我觉得应该是春这个字吧， 春 就是暮春这个字、嗯，你会想说我到底要念庄还是窗还是窗还 是 春？ 就 是 这都是很容易念错字的字。 Yeah，、 嗯、 要去一字千金的字。一周大事是明天可以吃新鲜的当归煮樱桃鸭。 哇，怎么感觉很好吃？ 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晴空之下，谁来垂怜你眼里孤身呐喊？像珍珠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啊，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晴光之下，谁来垂怜你眼里？声呐喊，爱情只剩。 沧海也等你回来。等着你 聊天。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你怎么了？刚刚是鼻涕倒流吗？ 是我的痰哎！ 一个美女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请说。你是猪吗？ 我笑到流泪，我要喝水。请说。我哭了啦， 哇，笑死人，我天啊，多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你？ 刚刚大家都有听到吗？ 应该都有吧。这一集哦，因为其实可以跟就是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就说喉咙很难好啊， 真的真的，以前号称铁嗓的吴玛丽，在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的痰真的化不掉， 对，她的声带全部都是血之后，然后现在的恢复其实蛮缓慢的，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声音，不要大吼 大叫，讨厌大家都听到我的痰了。 但其实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啊，其实就是以前青春点点友会帮我们把每一集的节目都上传到 YouTube 上面，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体了，所以Podcast 也重开了。如果你是 iTunes 的用户，然后你本来就有在听 Podcast 的话，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很方便的收藏我们。 嗯，好。哦，我刚刚那卡痰让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你要讲大家的一周大事 哦，对对对对对对。 有谁曾经有事要活？ TF 一周大事就是老板出国工作，然后老板说啊，我带错护照了，于是我冲到老板家拿护照，从彰化飞奔到桃园拿给他，然后再开启我的上班的一天。 哦，可是通常在电影里面，就是你进到老板家里面，好像就会是一个心得，然后跟老板会 当你可是老板不是你在机场等他了吗？ 哦，是啊，没错啊，就是这进他家是第一次，后来越来越多，就是你可以越常进出老板家。 好，我刚刚想的电影内容是你说冲去老板家第一次要帮他拿护照， 然后就会撞见女主人，或是就是已经分居的什么前男友、前女友，或是前老公、老婆什么之类的。 我以为会撞见一场凶杀案哎、欸。 哦啊哦哈哈哈。就像无分你我。 歌曲为你送上那个成语特辑，可以顺便确认一下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成语，不是四个字的就是成语，这样子。来自林宥嘉的《感同身受》，KO 是锅吗？高吗？ 扣科 科科小姐很可怜。原本礼拜三带女儿去东京，我们要看满开的樱花，然后三月雪来了，太冷了，女儿就发烧了，隔天就回台了。So sad。 出国旅游生病真的是很扫兴啊，或是嗝 哦，嗝 有 有有嗝， 好 Pizza 好，希望你的女儿一切平安健康。进歌进曲，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 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分享世界的美好，可乐旅游啊！当夏天的风吹进挪威的峡湾，就是出发的时候。夏天去北欧，两国、三国刚刚好，四国、五国一次玩到饱。不管怎么玩，可乐旅游通通有。北欧第一站，快搜寻可乐旅游。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 爱情的目光只因你而在，林志颖抒情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为你灿烂盛开。 在你眼中绽放玫瑰。 愚人制造，华纳音乐现正发行。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已经登场。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吧。 我是吴声梅。 一梦难弄爱就很红，每一坎坷路途，路人心哪在散步，有人作伴来照顾。想家就爱点你 UFO。 We know, we know, we know, we 有点害羞和费你。天气正好，好想去巴黎，梦里去比较容易，结果一天都躺在家里，想运动却又忘记。没关系，还有明天努力，明天别忘了休息。反正世界照样转不停，喝一杯拉提不起。今天好无趣，吃什么疗愈？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每天都活在自己心中的频率。帮帮巴拉巴巴，没那么多时间去烦恼上一秒做得好不好。帮帮巴拉巴巴，没什么要改变，是不帅也不高，同样睡得好。帮帮巴拉巴巴，不用情人有点幽默在一些些来克服一切。蹦蹦巴拉巴蹦，都不要再比较谁比谁住得好，快给我一张床睡觉。We know, we know, we know, we we know, we know, we know, we 没关系，还有明天努力，明天别忘了休息。反正世界照样转不停，喝一杯拉提不起。今天好无趣，吃什么疗愈？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每天都活在自己心中的频率。棒棒巴拉巴巴，没那么多时间去烦恼上一秒做的好不好。棒棒巴拉巴巴，没什么要改变，是不帅也不高，同样睡得好。棒棒巴拉巴巴，不用情人有点幽默在一些些来克服一切。棒棒巴拉巴巴，都不要再比较谁比谁住得好，快给我一张床 家。 文慧如的一事无成，2: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我想马克一周大事就真的很大，可能是人生的一周大事了。 真的哎， 对啊，这个礼拜你的一周大事就是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的火换了身份证，我身份证后面配偶栏有人了，有名字了。 哎，那你 的 身份证的新照片呢？ 怎样？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换了很帅气的，就会很有自信，可以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人家看？ 原本也很有自信啊，在说什 么？哎，你是不是照证件照的时候眼睛都会瞪大？ 对，对， 想要炯炯有神， 没错，想要让海关知道 I'm watching you。海关想说，嗯，错了吧？是我在挖。 压迫感太大了吧？蜜野的一周大事是他的女儿昨天一岁生日喽，祝福女儿健康平安长大。胖威的一周大事，明天要去宜兰员工旅游，开心。哇！你算是我少数听到员工旅游会开心的。我很多朋友员工旅游其实是觉得很累， 因为其实或者是跟公司同事，如果你感情没那么好的话，其实是不会太想去员工旅游。 嗯， 对啊。 PYW 一周大事，用了休假还吃了打折的 C 提，再回家睡觉，有够爽，有够开心。韦伯的一周大事，他骑北宜公路骑到一半之后车子坏了，于是只能走7公里到山顶，再摸黑，因为没有路灯，只有车灯，滑下来到宜兰。 天哪！ 下沉默，一本没有字的小说，要如何让人感同身受、哦、谁对谁错，不懂事的过且过，说的再多也没人听懂，醒着 所有 Joyce， 他也是冲动买了机票，暑假要去法国。冠宏啊，他为了做那个关于牙根尖切除，然后你知道那个牙齿不是要一直去看牙医吗？ 对对对， 我不敢相信他的复诊，他的距离。平常我们可能说，哦，我从那个新北到台北好远哦。他从台东到台北。 哈，台东是没有牙医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特别跑到台北来，太辛苦了。J 一周大事，我为了宴客地点，已经快跟岳母翻脸了。 哦， 我觉得这真的蛮麻烦，因为大家都会说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对方的爸爸妈妈是意见很多的，那就 怎么办？也在筹备婚礼的你，有没有什么？ 但是 因为或是 我没有 pebble 啊，因为就是关于婚礼这件事情，我们两家的父母应该说就是两位新人都很强势， 嗯，就说、哦、所以就父母没有说话的余地 就 对了， 就是我找好，然后你们听我的，你们出席就好这样子。 所以他们最后真的有说，就他们就负责出席这样子。 他们没有说负责出，反正他们其他就是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意见，但我说为什么要有意见呢？你们就开开心的参加就好了。 人生是一堵一堵墙，一次一次挑战你的坚强，一定有人跟你一样，一生学命不怕经历风霜。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浮沉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善知的爱相应的爱、yeah。 智利的志同道合 Jacob 一周大事，就是他们投标那个法拍屋 哦哦哦， 差几万就可以标到了， 所以没有标到。 可是他的太太啊，已经连装潢那些都想好了，所以他现在很困扰，就是我要怎么回家跟我老婆说，老婆对不起，没有标到。你跟老婆说，虽然没有标到， 但是 我标到了你的，这句话到底是他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就是我们拥有彼此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就是用一些你知道漂亮的话， 或是下一个会更好啦之类的。 JJH 说，跟了我10年的机车今天达到12万公里了、我非常感谢我的机车，谢谢你陪我一起度过10年。伟雄的一周大事终于在他慢慢的鼓起勇气的状况之下，他鼓起勇气隔了6年去看牙医了。 哦，太棒了。 淑华的一周大事，人家的额头抬起来的时候撞到了厨房抽油烟机，痛痛的那个脚胶， 帮你呼呼。 之前的角色，你的快乐全都是我的对策，越拿你没辙，越要你解释我的独特，你想学成了陪你晒成他，还没说要上绝对不想买单，想热闹晚餐我用你帮你就团， Only, only.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There goes my head shak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my heart keeps bleeding, and I need you now. And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 the light defeated the dark. I'd spend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keeping you safe.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I don't wanna fly no more. I don't wanna cry no more. I don't wanna cry no more. Come back, I need you. You are the reason. Just a little closer. Just a little closer. I need you to hold me tonight.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Come, Scott. You are the reason. 2: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我们要进整点休息啦，大家可以起来动一动，上个厕所，喝口水。他是 Shino 林小培的《手太小》。 载满了谎言的火车，碾过我魔鬼的灵魂。我知道我的手太小，梦做的太多，碰不了。明知得不到，却又放不掉，自由被爱紧紧的。

罗斯接受美国环球新闻集团旗下财经频道 CNBC 专访时说，他不认为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就会引爆美中贸易大战。他相信中国势必采取一些报复措施，但他不认为那是世界末日。罗斯强调，美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这个数字只是美中两国经济的一小部分。美国没有摧毁中国的意思，这也不会让中国进入经济萧条，单纯只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这个问题。美国今天公布准许部分重要贸易伙伴暂停课征钢铝产品高关税，但是台湾没有列入豁免清单。经济部今天指出，美国规划四月底前完成国家别豁免资商，目前公布清单不是最终结果，政府将全力与美国交涉，积极争取国家别豁免。此外，经济部指出，美国商务部负责受理产品别豁免申请，政府也将全力协助业者提出申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钢铝进口商品分别课征 25% 还有 10% 的关税，这项措施美东时间23号正式生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74点，跌幅 4.51%， 206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9点，跌幅 3.18%， 241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10点，跌幅 3.4%， 315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32点，跌幅 3.97%， 10444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024点，跌幅 3.3%， 来到300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2点，跌幅 2.64%， 339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2点，跌幅 1.66%， 来到10823点，成交金额1455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17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 1.8 分，日元104.7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 1.2333 美元。劳动部周一才公布锁定15个涉及公共安全、高工时、高违规的行业劳检。劳动部长许铭春今天马上率队到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二航厦扩建工厂劳检，一共发现11项缺失，其中主要缺失就有6项，当场开罚36万，5处立刻停工。桃园机场第二航厦正在扩建，劳动部今天突击检查，发现了内外侧的施工架、隔栅平台开口都没有护栏或者是安全网，13楼堆高机没有刹车，14楼钢瓶和有机溶剂没有危害标示。检查结果，坠落缺失3项，感电1项，机械危害3项，火灾爆炸2项，缺氧中毒2项，目前5处停工，事业单位必须立刻改善。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天宣布逮捕涉嫌走私市价大约24亿日元毒品的两名台湾男子，但是两人否认犯行。涉案的两名台湾男子为29岁的冯冠杰，还有27岁的吴尚华，目前都是无业。他们涉嫌今年1月把毒品分装成22袋，藏在两台工具机中，再放入木箱内，企图利用船运从马来西亚寄到日本千叶县的住宅，给东京海关查获。这批毒品总重 36.8 公斤，市价大约24亿日元，约合台币 6.75 亿。冯冠杰和吴尚华都是以观光名义在1月份进入日本，两人供称不知道工具机内藏了毒品，否认犯行。调查局南部机动站今天宣布破获今年最大宗的安非他命毒品制造工厂，查获成品88公斤，大约可供350万人次吸食，市价将近1亿。这个新闻也吸引了日本放送协会 NHK 特地派记者采访，主要就是南机站近年查获好几起跨国毒品都是转运日本。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气温20到25度，中部东部21到27度，南部澎湖23到25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张琪，也是蓝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

对，片商失算， 只有接下来这个大片可能很多人在期待吧。如果你看一很喜欢的话， 你说环太平洋， 哦，你不是要讲环太平洋 是啊 我刚才说因为我没有看环太平洋一，我就来问欧马克说，那环太平洋在演什么？ 这就是外星人来了，地球人反抗结束。 我那我就说外星人，那外星人讲得很像机器人耶。 对啊， 那就是很多变形金刚埋在下面的意思咯。 是啊，是啊。然后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环太平洋，就是是人体操纵大型机器人，这是卖点。 人体操纵 就是有就是像无敌铁金刚的概念啦。 就那不就像一个日本卡通，他们全班会合成一个机器人是一样的吗？ 算是。如果这个要讲的话，就是有一系列的科幻机器人系列可以讲， 哦， 就是关于机器人有什么人造的啊、仿人的啊、然后生化的啊，还有这一种就是把人体巨大化的概念，把人体巨大化，然后其实人还是在这个机器人里面操控这个机器人，就是所有的机械手臂只是人的 延伸。福音战士嘛，同步率百分百最强， 对对，延伸的一部分，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天啊，我有可能变得真的如此的强壮，棒棒棒棒，打败外星人。 哎，可像顺华真的就是说当作福音战士西洋版来看。 最渺小的我，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不同，也许这庸庸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生命中所有的路口绝不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 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周呢有部电影已经上了，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或期不期待。可他之前就是双女主角《七月与安生》，我那时候看了《七月与安生》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哦，你已经看过了？ 我很久以前看过了，为什么啊 ？Why？可以这样大拉拉把盗版事情在节目上讲 吗？我不是在爱奇艺看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可能是在其他影音平台上， 对，我那时候想说是上，那我到底当初在哪个影音平台看的呢？好，推荐给你《七月与安生》。 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于是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 纯，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我听到孤单的感谢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再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 赵雷这一首《三十岁的女人》是彭于晏、舒淇他们演那个《胜者为王》的电影主题曲。 这周要上映的电影当中呢，有两部，然后都跟精神失常有关系，都是惊悚片，但是就是惊悚恐怖片，但恐怖的不是鬼，恐怖的是人 自己。 对，然后这两部呢，就是这预告片看以后就是天哪， 想看 想看。其中一部片呢叫做 Insane 呢，就是意识清醒，所以当初那个林书豪的时候叫 Insane， 实在太疯狂了，所以 Insanity。这部片呢英文片名字叫 Insane， 就是不清醒，意识就是不 OK。 那他怎么翻啊？ 中文翻成疯人院。为什么叫疯人院呢？是因为他一直这个主角是一个女生，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有人在跟踪他，他随时张开就觉得这个人又来了，他又在跟踪我， 被害妄想的感 觉。可是他也不确定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自己进了，就是他要去看医生，就进了医生以后，然后那个护士对他的态度没有很好，然后他又觉得怪怪，他想要出去，就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那是一家疯人院， 进去就出不来吗？ 那是一家疯人院，然后他就想说，你们强，就是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关在这里，就是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然后打电话报警或什么之类，然后护士冷冷说：“ 你已经疯了。” 你知道警察一天要接到多少通这种电话吗？然后他就说：“对。”可是后来就是又有部分的就是片段，因为他的意思都是非常非常很碎的，又有部分片段是说那是他自己签自己要入院的，然后后面也有看到他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是这样。”然后妈妈说：“放心，妈妈一定会救你出去。”然后下一个片，因为是预告嘛，所以下一个片段又跳到说其实是妈妈签字啊，在里面，反正就是 我想知道事实是什么。 对，就是一个很恐怖。然后就到了疯人院，到了精神病院以后，他还是会看到那一个人在那边等着他。到底他是我的幻觉，还是他真的存在？ 疯人院。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a rat tap tap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 it to stay. Say you're 前一阵子呢，电视常常在重播 La La Land， 然后苏小姐就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 La La Land。最后的结局就是在那个 bar 里面，那可能有一段是雷恩·葛斯林，就想象他们可能继续在一起之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但最后可能戛然而止，就是没有。苏小姐看到那边就很吓到，说什么？他在下面艺术？那呢？然后我就说，哦，那个是他想象他们可能如果 在一起的话，现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 下面都想象哎。他有点承受不住，他以为是 happy ending， 他就觉得好像有点欺骗他的感情，他有点难过这样子。 但是 La La Land 可以在就是在去年的金曲奖不是金曲奖奥斯卡金像奖就是突围而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他的歌、音乐然后舞都很棒，就是他的结尾是如此的耐人寻味跟符合现实，而不是给你一个就是电影都是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永远就在一起，对，他给了一个真的很实际跟现实的，然后这也不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因为女主角要到她想要的，男主角也要到她想要的，他们都要到彼此想要，只是他们不是在一起而已。 熟悉的泪，陌生的算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当年往事写下。想就不算也不甜，熟悉的人远在天边，陌生的情涌在眼前，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能不能是写下的遗言，见多少次才会杜绝思念，看多少眼就能平息泪点，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当年往事写下。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本周呢要上映的电影，在星期五的下午呢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本周末有什么上映的电影。那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最近看到电影院， 对啊，看到什么有趣的电影觉得其实很棒，或者有一些其实也许没有这么强大但你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在一期的直播室搜寻欧马克，在一期直播告诉我们。本周呢有一部电影是电影的发行商他强力的推荐，他写信给我说 一定要讲吗、 這個、 他说这个真的是 不是 他不是要我讲出来， 他那时候是邀请我去看试片、 嗯、 然后就说这部片啊就虽然就是可能你看预告或是你看片名也许不会有想要看，但是他真的比想象中的好看，他一直说他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看。 我先听片名叫什么， 他的片名叫做你只欠我一个道歉。 哎、欸，这个超红哎、欸！ 对对对对，然后英文片名叫 The Insult， 就是那个羞辱、嗯、污名、嗯嗯。其实就是两个人为了很简单的小事。我、哦、刚刚吴玛丽其实在私底下跟我分享了一段，就是大嫂杀小姑的故事，也是很小的小事。 嗯， 但是就演变成就是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那他们呢，可能又加上了在中东，所以还有那个族群的问题。 对，关于这部电影，我有个疑惑，就是你只欠我个道歉，因为太多人说他的那个内容精彩或者什么，可是如果我对于中东，我对那些种族，我对那些情势 没有感觉的话， 对我还会有共鸣吗？我需要先去了解一下基本的常识或干嘛的吗？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有时候幸运的地方在于，我们不像美国有黑白的，就是那么明显的，或者在法国那种阶级的，或者在非洲有那种族，就是种族上面的，或者在中东有这种差别，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非常激化对立的蓝绿两种。 嗯，就是他们两个族群是很 非常激化对 立的， 对对对对对对，视对方为仇人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去看了？ 结果后来我还是没去。 你只欠他， 我欠片商一个道歉。别看我随波逐流，见我的鼻子走，别对整个世界不知他们说的不休，笑话不用套，太多真真假假，太多坑坑巴巴，我说我闪烁的话，我的孤独我不怕，至少我还属于我，我不给谁绑架，青春一眨一眨那，我不想要被压下，连个呼吸不如不要呼吸。没有遇见你的我，可能我就不是我，没有你这个世界更冷清，没有你的风雨交加，黄更急雨淡淡，孤独与孤独，谁与谁同类？呼吸不如不要呼吸，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共犯的主题曲凡人谱的孤独。你只欠我一个道歉之外，我现在更期待是赶快跟我分享第二个跟大脑跟那种惊悚片。 对，又是惊悚，本周真的很多惊悚片，算惊悚恐怖类型，就是环太平洋也算是某一种的惊悚恐怖，因为它就是地球要毁灭啦、哦、我们都要死掉啦，外星人来啦、 啊、 科幻的那种。对对对对，好，这一部片呢叫做沙威玛先生。沙威玛沙是哪一个沙呢？ 杀人的杀， 没错，台狼的台，沙威玛先生。一开始看到这部片，我想，靠，这什么恐怖？这应该是喜剧片吧、 这个才需要片商跳出来说，哎、欸，大家就是要就不要被我们那个搞笑。 对对，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幽默了啦。但它是一部恐怖片，它跟你玩认真的。它不是鬼的那种恐怖，那它也不是一个 杀人案这样子。 对，它是一个惊悚的惊悚。那其实这部片呢，已经是2年前的电影了。 是啊、哦， 是突然被发现台湾的片商就是把它再带回来。它是2016年暑假的电影。好，这部片呢是一部英国片，那关于在英国的一个滨海的度假小镇。嗯，那因为小镇大家就是去度假，那度假都在干嘛呢？就是在玩，然后玩得很瞎，喝到 wasted， 喝到瞎掉，然后所以在路上就到处呕吐啊。然后英国最著名的就是，虽然大家给他们的对他们这民族的印象，都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有礼的绅士， 很绅士。 That's哦，不能讲脏话，那根本就是假的。就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的，就是英国的足球迷，就是他们 很 疯狂、非常非常的恶搞跟乱搞，所以他们就打架、闹事啊、推来推去啊，然后就对人态度不好啊，等等等等等之类，就会发生在这个度假的就滨海小镇。然后呢，这是一个小镇的一个店面，这个店面呢，一对父子在经营沙威玛。他们真的在卖沙威玛，这样在就卖热狗啊、肉铺啊这样子。好，讲到这边，你应该知道后来结局会怎么样了吧？ 我不知道啊， 目前还不知道。 我只觉得很可爱，他在卖沙威玛。 好好，然后呢，就面对这些就到处就是很瞎啊、喝懵的人啊、游客啊，日复一日的，你就是其实在卖你的沙威玛，然后可是你要忍受这些游客，你要想就是你开一间店，可是常常有人去来砸你的场，对，让你的场变就是乱七八糟、乱丢酱料这样子。 太愤怒要大开杀戒，要毁灭这个滨海小镇吗？哇，是这样吗？ 这样的话好像不会造成恐慌。哼，因为这样的话 我知道了。 好好，继续，你继续。 他的沙威玛里面掺了一些东西， 然后让大家都死掉了， 我就吃了很嗨这样子，无法克制自己。 有一天呢，就是又有人在外面闹事了。 通常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说进广告、哦？到底这对父子，如果你是编剧，我们现在都不要查。 是是， 如果你是个编剧，然后 你要怎么样让它符合《沙威玛》这一部电影呢？ 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You don't know the half of the abuse. 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To the room of people who have rooms of people that they love one day docked away. Just because we check the guns at the door doesn't mean our brains will change from hand grenades. You love another psychopath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another murderer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d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Outsiders very well. They say newcomers have a certain smell. Yeah, trust issues not to mention. They say they can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ove another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感觉我却想不到，但 APP 大家都想得到呢？ 哎呦， 好多人都说就是人肉沙威玛。 Yeah， 那其实呢，这个儿子啊，他因为他是年轻人，所以血气方刚，每次看到这些人在乱搞他的店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就是冲出去跟他们理论或者怎么干嘛，所以他就跟他爸说：“哎、欸，爸，为什么你有办法就是忍受他们忍受这十几年来在那边开店？” 嗯， 他爸说：“不要生气就好，就是和气生财。 嗯”嗯， 直到有一天呢，又一群人在他们店外面就是在打闹的时候，他爸爸出去了劝阻说：“哎、欸，你们不要这样。”结果疯狂又酒醉了，他们就一推推那个老爹就往后。倒了，跌倒，然后就撞到头，然后爸爸就死了。 嗯， 所以爸爸意外过世以后，那当然他就又找警察来啊。警察过了很久才来，可是又因为这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目击者，最后就只是意外而处理，就结案。但其实这不是意外，这是过失杀人啊。 嗯，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男子突然就非常非常的。对对， 愤怒， 对这个小镇，对这个一切就更加的愤怒了。嗯，有一天呢，又有一个就是态度很不好的客人要来找茬，他失手就把这个客人的头浸到油锅里面。 我很好奇，讲到这边的时候，会是电影的几分之几？就这已经会到前三分之一吗？还是 这边应该只会到四分之一而已？对，因为。重点应该是在后面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一些人肉沙威玛的事情。就当他就是过失杀了他自己也过失杀了人以后，他还发现诶，我看一看我串的那一串沙威玛，再看看我地上已经就是头剩下一半的人， 你看看 我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这不是跟你上个小时跟我分享那个 小姑，不是，这个哪有什么跟，不是惊悚，那是单纯的就杀人片啊。 对啊，杀人变态片啊， 就是，变态的那一种 啊，吃肉的。 所以就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到，任何一个对他态度不敬的人，他马上就会把他手铐铐起来。然后没有，不是每个都用油锅，他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灌酱给你，把你灌到你反胃啊，或什么之类的。 哦，我刚刚原本还想说。大家的推荐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哎，我们可以一起买那个沙威玛，一起进去看，然后一起吃这样子。 应该会吃不下 去。我现在建议你不要买。 对。 战乐坛出道二十五周年最新大碟《我的骄傲》，第二波挚爱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深情绽放。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只想要在一起。

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3:52，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周末要来了，可能如果你是服务业，你还是要上班，辛苦你了。那如果你要放假的话，祝福你周末愉快。 最后跟你说一声，你们都很棒 ，You're awesome。 最好的快要发生，送给你，拜拜。 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城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些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空洞。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身就要跑得远远的，最好的爱快要发生。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他在北京生活挤成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写正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些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最好的爱快要发生。最好的爱快要发生。